感染和传染效力方面不及之前的病毒株，但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仍然非常出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329点，下跌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71点，下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4.6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2，人民币6.35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5美元，卖出1814.5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来的刊物拿给延年和乔年，他们发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心有好报的道理。放心，我不是要讲一些会闷亲你们的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正所谓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位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得逞 今个月戏航港事顾问，有我梁之杰同大家讲下四位红伶背后的贤内助，行内一致都公认他们的地位的。 梁顾问，咁系边四位红伶的太太啊？ 想知道啊？咁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1月19日下午1点的戏航港事顾问啦。 叉得逞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啦，系19日，1月19日，农历系12月17日。清晨时间5:08啊！仍然都是清凉的呢个清早，室外气温16度。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 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开始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有呢一首歌曲庾澄庆嘅《想念你》啊。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时候咧，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啊。去到星期日嘅时候咧，和暖潮湿。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啊。 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成龙同埋陈淑桦，愿君真爱不相欺会稍后播歌。成龙陈淑桦嘅系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喺情爱嘅路途上，大家系咪即系彼此明白对方咧？有冇啲说话其实好想讲，但系又未去到最坦白嘅嗰个阶段啊？所以充满好多嘅问号。在爱情的路上里面问了很多傻的问题最多说的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负我等等啊好了就刚才透露了歌名了愿君真爱 踏过一片枫叶草地 不相弃 半醒加半醉，像幻觉似现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 情难定散聚，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 我是谁？也是泪。 星闪过，真系一闪而逝，好快就唔知去咗边啦。如果情爱方面就好似流星咁嘅时候，好快嚟又好快走嘅时候，都可能系非你所愿啊。每个人我谂心底里边都希望一段情能够系真挚永久，唔需要再花时间去了解啊咁，因为实在都系几苦恼嘅。刚才咧系彭健新、张震涛。一段情如梦又梦幻似真啊。就快五点半钟了，可能你或者都在这个半梦半醒之间。 问我怎么可再相信，为我不再次痴醉，任你讲到天花会乱聚，谁人愿再听一句，没法可再把你相信，是你所说没根据， 是我早已生眠欲睡，过去痴迷尽过去，尽过去，好梦早散去， 好梦早， 又想见我流流胡泪，逝去一切未忘记，但那一切早早告吹，乱说真爱怎会真 周围温度十六度，清晨上你刚刚听嘅系芬妮嘅一首《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八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十多宗。有確診同埋初步陽性患者住嘅香港仔嘉龍苑嘉星閣美孚新村三期百老匯街72至74號，以及東涌影灣園常陶軒一座被列為受限區域，居民要強制檢測。其中一名67歲確診女子曾經到訪銅鑼灣 Little Boss 寵物店，她的丈夫亦都初步陽性，她住在嘉龍苑嘉星閣，女子曾經和早前確診的店員有接觸，中心正安排所有在本月7號至15號期間曾經在該間寵物店和該確診店員有接觸的顧客強制檢疫，當中涉及約140宗交易，而在本月7號或以後曾經在該店購買倉鼠的顧客亦都要強制檢疫。另一名初步陽性的26歲女子住在美孚新村三期百老匯街72至74號，在學資源幼稚園君豪校任職教師。一名16歲少年亦都初步陽性，住在東涌影灣園常陶軒一座，就讀於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是另一名確診者的同學。銅鑼灣寵物店 Little Boss 繼一名女店員早前確診 Delta 變種病毒後，再多一名女顧客確診，女顧客的丈夫亦都初步確診，當局在店內11個倉鼠樣本驗出對病毒呈初步陽性反應，漁護處強烈建議所有在去年12月22號或以後在全港任何一間寵物店購買了倉鼠的市民將倉鼠交給漁護處作人道處理。政府將62個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有關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應一間寵物店部分倉鼠樣本的檢測結果呈陽性，36間寵物店和有關公司需要強檢。另外因應一宗本地個案、3宗和輸入個案有關的個案、一宗曾經在香港逗留的非本地確診個案和5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有26個地方強檢，包括李鄭屋官立小学、湾仔税务大楼一楼、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二楼、四楼和八楼、华贵村杨志全医生诊所、鲗鱼涌君豪峰学资源幼稚园、白田社区会堂、美孚新村万事达广场七期时康医务中心、圣保禄医院24小时门诊部、一楼药房和会计部柜台、石硖尾下村圣多马堂幼稚园、石硖尾大坑东村东满楼流动采样站等。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乌克兰局势极其危险，俄罗斯可能随时发动攻击。被问到会不会将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或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普萨基说没有任何选项是不可能。美国国务院表示，

小心咁去好好嘅保护自己，唔好俾自己冷亲啦，唔好俾自己有事啦。而家呢两年咧，呢、這个疫情嘅困扰之下咧，大家都要即系。就知道要格外留神，格外小心，尤其是而家嗬，真系啊，真系听新闻啊，或者睇新闻都啊，边度又有确诊啊，边度大厦有强检啊，啊，自己一定要记住安心出行嗰个掣咧，你系嘟咗之后咧。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按这个离开的掣，有时我都还不太记得的，出了一阵间先啊，是的，要按走了它，如果不是就是那个时间上的千钧一发，一下子如果刚刚你是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人会有是即疑似确诊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时间阶段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就觉得你的时间没什么了，又要去做强检啦，甚或呢如果是即有少少拉楞的时候呢，一个不觉意呢要去21日的度假呢，那就麻烦啦。系啦，如果真系要21日嘅时候咧，个心态咧就啲人，就要妥好安排，啊，或一个度假嘅心情咧，因为你都改变唔到现实，唯有系呢21日用一种特别嘅心情去过啊。 谁能逼我屈我辱我，总怪面对灾祸，穷途坎坷，慷慨高歌，打开黑暗。封锁，向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为何苍天继续降我？可会是有心想来考考我？面对那。 不向恶势力低头，是要即系 繼續咧去能夠去抗爭到底啊！如果係喺個事情裏邊，自己係一個係被屈嘅嚇，係諗起就係套一套電視劇啦。咁嗰陣時咧就係秋官做嘅嚇，誓不低頭，到最後咧都能夠係為自己係平反，話種沉冤得雪啊，水落石出個心。嗰陣時記得咧套電視劇咧都好多人一路咧即係係慢慢去追看。去到真係水落石出嗰下咧，就同個主角一齊啊，呼嗰口自由嘅空氣啊！當講嘅係秋官嘅《誓不低頭》。喺呢個即係反抗嘅抗爭當中，有個好官就好啦。 一個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阙歌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雨多少爱， 洗脱冤情吓，啲古装嗰啲剧集里边会即系听得多呢啲字眼啦。咁啊，一个嘅事件系好似即系之前话誓不低头嗰个剧情里边咧，系好即系俾人屈嘅一段，都比较痛苦嘅一个阶段，人生嘅阶段系一个低潮，但系最后都能够系可以吐气扬眉啦，即系沉冤得雪啦，咁就可以不枉自己嗰个过往嘅啲努力啊！喺呢个洗冤录里边，亦都系有个即系 能够是精明的一个官啊。那些所谓以前就即现在叫鉴证科啦，以前咪即是欧阳震华做那个角色做得相当之好啦，是抽丝摸茧地去逐样逐样分析的时候，就为一些含冤屈辱的人可以沉冤得雪。刚才的就是洗冤录的一个人。5:48。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比头先低一度，15度。 天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时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空。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时幻时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 好熟悉呢首歌，听过系咪啊？以前喺边度听过呢？即系来自一套嘅剧集《倚天屠龙记》，哇！真系唔同年代都拍咗好多嘅《倚天屠龙记》。呢一套咧就系台湾嗰边嘅一套武侠剧，系第23集开始至到64集嘅片头歌曲。而主演嘅咧都系嗰阵时系当时得令嘅，有马景涛即系做呢个张无忌啦。另外嗰两个女主角咧，赵敏同埋周子若咧，就系叶童同埋周海媚啊。头先嘅歌曲就《倚天屠龙记》嗰首歌叫做《刀剑如梦》，周华健。另一把刀。当时女主角咧靓到不得了，就赵雅芝啊，春雨弯刀因你， 情情怨怨在春雨里，愁愁恨恨在弯刀边，遥目刀锋光似冰霜，难断春雨。断石分金，共成情伤。 断，心里恨绵绵。 1979年的一套电视剧，剧集的名字就叫做《刀神》，其实就是改自《圆月弯刀》，古龙的武侠小说《圆月弯刀》。当时拍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只有9集那么少，男主角刘松仁，女主角赵雅芝。早晨啊，就快六点钟啦。今日咧星期三，一间我哋六点后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又到林思维同我哋讲，就嚟过年啦，就会讲下啲新年健康嘅饮食啊。今日讲下过年糕点嘅选择。而家15度，今日最高20度啊。 健康又在响，声音多漂亮。 谭咏麟。 严重遮不到我心伤， 爱的逃兵。 谁想不说一声，逃出情场，偏偏不懂怎么讲，未能让你将一生的寄望全投进这段情，编织幻象，如没法接受平凡的我，来日相逢必更受伤。何必一再说谎，来帮美梦化妆，沉醉但醉醒更长。从此天各一方，如果对象理想，愿你再不必记起藏身于远方，这次心痛健琴又再响，声音多漂亮，然总遮不到我心伤，谁想

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是、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 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四大美人之一嘅西施帮助越王复国，决定同范蠡一同放下功名，泛舟而去。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尹飞燕一齐欣赏名剧《范蠡西施》。 1月22日下昼4:30，港台电视31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咁多位大家好啊，清晨爽利。1月18日、19日，今日是19号，农历就是12月17日星期三的这个清晨，时间就是6:02。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今日就继续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受到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的。而一道广阔云带会在周末期间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料另一股季候风会在下周初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的。星期日就会和暖潮湿。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温度方面咧，咁啊翻嚟咧，见到有两个温度，15同埋16，最初系16度嘅，咁而家一路咧维持紧喺15度嘅温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9%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三的这个早上在我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也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在这里。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浅。早晨各位听众。 在新年前一定要见到你啦。 是好像很久没见咁啊，是不是 都不是，其实是。但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说是很久没听林思维，或者是啊很久没听林博士。其实呢因为呢在星期三这天呢就你们分了一些时间。 是啊，会。 总之你们的出现就一定是星期三。 是啊，会。同埋 surprise 咯，即是看那集是哪个出来啊，或者可能迟些你会听到两个人把声都未定。 是啊，一定有机会。在接下来我们都这么安排，在尤其是农历新年的时候多些人 人就高高興興啊嘛，咁、都係講啲身體健康嘅嘢啦。係 啊係啊，同埋、要向你哋拜年啊嘛。 係啦，咁而家咧就嚟過年啦，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嚇，咁、所以咧過年前有啲咩需要準備食嘅嘢，一定係有噶啦，中國人 會啊，我諗而家啲人都開始忙緊，上網訂又好，或者可能去又唔知地鐵站交收又好， 係啊， 或者可能係喺鋪頭買都好咧、可能而家都準備緊過年嘅一啲食物噶啦。 雖然咧就話啊，可能日子都幾難過，好艱難啊嚇，即係疫情有好多嘅影響，但係點都係過年係好重要嘅日子，新嘅一年嘅開始。你以往可能買好多嘢，而家你咪減啲咯。 會啊會，同埋仲記得上年都仲係有啲咁嘅情況，即係我哋今年又期盼，哎呀可唔可以即係見到屋企人坐低食團年飯啊，或者可能飲茶啊、團拜啊嗰啲，可能今年啲約會都可能有機會少咗。 但其實反而會好咯，就係咪翻屋企咯？ 係係嘅， 屋企咪團年飯啊啱啦， 都會啊都會啊。 其實反而咧，我諗啊父母會高興添。如果啲仔女大咗，個個都有頭家嘅時候，平時就話出去食飯解決。 係 咁而家翻到嚟咧，係喺屋企始終都係温暖啲。 啊都係，我記得細個嗰陣都係要去嫲嫲爺爺屋企喎，或者可能去婆婆公公屋企。 係 而家我諗新嘅年代就出去食嘅，即係如果出得去咧， 懶得煮啊嘛，係 啦懶得煮。如果唔係疫情嘅話咧，可能都係已經喺酒樓啊，即係飲緊茶或者可能新年嘅時候，或者可能食緊飯咁樣。咁可能 嚇而家咁樣， 咁你咁講可能有度好喎，即真係去探屋企人，真係傳統嘅拜年啊！ 你係去你自己至親嗰度，係 啊係，同埋都尊敬噶嘛， 冇錯， 係我哋後輩先要去長輩嗰度噶。 尤其是而家各有各忙嘅時候，你話即係約食餐飯都要睇大家嘅時間表，咁所以咧過時過節咧就。大家應該要攞啲時間出嚟啦， 係啊，同埋咧就會買下啲嘢送禮咯。咁、我諗另外一樣嘢，而家啲人做緊嘅就係、即係準備過年去買邊啲糕點啊，買咩啲小食啊， 手信啊 甚至啲手信啊、或者可能買定啲要去拜年送禮嗰啲禮物啊。 仲有就過年前就頭先我哋講個團年飯都要我諗下啊，翻屋企食啫，有啲係煮唔得曬咁多咧，都要叫翻嚟嘅咧，就係一定係 盤菜啊咁樣。同埋而家好多道會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多咗好多道會，甚至。可能啲人叫燒肉啊、小菜啊、日本餐啊呢啲，或者可能一人火鍋都可以送 啊， 而家即 係 火鍋嗰啲食材都可以送，咁呢啲都係冬天嘅 食先啊。咁啊，而家其實唔理咩季節都食噶啦嚇。 係啊，會啊，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咁講咧，都咁多美味嘅食品，即係講起都開心。咁我哋就喺呢兩個星期都講翻過年前嘅一啲食品啊，或者糕點，有冇啲咩唔同啊？或者係又要提醒我哋，喂邊啲唔可以食得太多啦？ 係啊，會我哋每年都。喺呢段時間都會提一提大家啦，咁同埋而家19日啦，咁通常咧新年前嘅兩個禮拜內咧都會開始攞下啲糕 啊， 係啊，可能啲人有啲人之前係買咗啊、訂咗啊，咁甚至乎有啲人就咁送嗰啲糕券啊，俾啲朋友啊、親戚啊， 咁咪睇清楚日子啦。 系啊，会啊，系啊，诶、成日都唔记得攞噶。 系、同埋咧就嗱，有啲写明咧，你几时几时攞嘅时候咧，就系去指定一嘅店铺攞噶， 系啊系啊系啊， 就唔系好多方便嘅地方。 我以前知嘅，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咧以为俾咗个券你之后咧，系一世都攞得嘅。 饼卡嗰啲 系啊，我以为系嗰啲嚟。 饼卡都唔系一世，都系有个年限。 系，但系嗰啲饼卡系几年噶嘛？ 系而家啲饼卡咧，一攞几年。系 啊，系，同埋而家系用电子嗰啲糕券，我发觉好得意。咁我细个以为咧，嗰啲年糕系365日都有得攞。咁即系几年前啊，发觉咦，唔系喎，原来有个日子喺度。 系啦，小朋友嘅童真。 系啊，好笑，我成日觉得系有得攞嘅。 咁呢样嘢咧，就系当你慢慢啊开始，原来系自己去处理嘅时候咧。你就會睇得清楚， 係啦，會啊！以前人哋送俾你冇乜特別睇噶嘛，同埋攞個唔係你啊，攞個係媽咪爹哋啊。 咁但係而家可能係要親身咯，或者你有自己嘅安樂窩咯，咁你都同自己整色整水啦。 啊， 過年裝飾下間屋企擺設啦，或者有啲食品啊咁樣。 同埋每年咧，我都會走去嗰啲餅鋪啊，或者嗰啲連鎖餅店啊，或者上網啊，睇下有啲咩新嘅糕點。 今年有冇啲新花神咧？ 其實我諗最主要都有啲新花神，即每年都有少少啦，即好似啲月餅。咁樣嗰啲即係有啲新嘅口味啊咁樣，但始終都係離不開一啲嘅，即係我哋傳統嘅一啲糕點啦，即係譬如蘿蔔糕啦、馬蹄糕啦、芋頭糕啦、 主角啊呢啲都 係啊，或 或者可能椰汁年糕啦，呢啲全部都系啲主角啦。咁我哋每年都提一提大家，即系可能你煮糕点嘅时候，就睇下可唔可以健康啲啦。咁譬如讲，譬如萝卜糕咁样啦。咁我哋当然萝卜糕里边有啲辣味啊，有啲瑶柱啊，甚至可能啲调味品啊，虾米啊咁嗰啲。咁其实萝卜糕本身都系唔系好高脂肪嘅，因为除非你加好多辣味落去啦。咁其实本身佢用白萝卜去做啦。咁所以其实嗰个脂肪含量就唔系好高嘅，不过咧有机会如果出面买嗰啲咧，可能个盐分就会比较高啦。咁另外睇下你个烹调方法啦，即系譬如我哋传统就当然系油锅，咁之后煎，咁香口啲，咁当然好味啲啦。咁当你煎嘅时候，可能有机会都加咗啲额外嘅油分落去啊。咁呢个都系我哋每年都提翻大家，如果可以煎糕嘅时候落少啲油，咁甚至乎可能而家兴气炸锅啦，咁气炸锅可能折到一件件可以摆落去烘焗咁样。 哇！一拎出嚟就食得悭好多功夫。 系啦，都要洗嗰个兜嘅。咁但系就唔使话煎到成屋企都系油烟啊咁样啦。咁甚至乎可能教一下即系姐姐咯，即系觉得屋企嗰啲姐姐通常。啊！你叫佢煎糕，即系煎一底出嚟啦咁。 咁、啊、我又冇气炸锅，所以我唔知道。譬如即系气炸锅煎嘅年糕或者萝卜糕咧，同我真系喺个镬度煎嘅会唔会？ 咁我又觉得冇咁香脆嘅，同埋可能有机会会干身少少，因为始终佢用一个即系热气嘅热气流去做。咁同埋有啲人就譬如焗嘅时候，可能喺个底度滋少少油，咁、变相都有少少香口嘅感觉啦。咁但系始终健康啲去煮嘅时候就冇咁油腻咯。咁视乎个人口味啦。咁有啲人。人中意覺得乾乾地有啲脆咁，其實都 OK 啦。咁另外而家好流行咧，其實都唔係今年嘅事嚟噶啦。其實前幾年都流行一啲好似牛油紙或者我哋叫佢做煎焗紙嘅一啲，好似即係可以擺落個鍋上面咧、去煎糕嘅一啲紙嚟嘅。 哦，係啊，佢個好處係乜嘢 啊？其實咧個理念有啲似我哋平時焗蛋糕嗰啲牛油紙嘅。咁你知焗蛋糕煎落個兜度嗰啲牛油紙咧，可以高温去烤焗啦。咁最主要係咩咧？我哋煎糕嘅時候最驚係就黐鍋啊嘛。 係啊， 咁避免黐鍋就要加油啦。咁我哋成日都話啊，唔好食咁多油啦，煎唔好啊，本身嗰個糕好健康啊，但係加咗油之後又唔健康。咁呢啲所謂嘅煎焗紙咧，就係幫你咧喺個鍋度煎住嚟煎。 嚇， 咁變相你就唔使額外再加油，咁就嗰張紙就避免咗黐底呢個問題。咁變咗有啲人又想煎，又想香口，但係又想少啲油，咁其實煎焗紙呢樣嘢咧，其實都幾好用嘅， 係 啊，咁所以你可以嘗試一下，即係新年前啊，或者超級市場啊，或者上網啊，都會有呢啲咁樣嘅煎焗紙去幫下大家健康啲烹調咯。 佢又可以煎嘅用途，又可以焗嘢嘅用途。 係啊，咁有啲人中意焗曲奇餅啊、蛋糕啊，咁其實理念都一樣。其實我諗同普通牛油紙冇乜分別，不過佢俾咗個新名佢，咁啊叫煎焗紙。 會唔會好乾身咧？因為你唔使加咁多油啦嘛。 都會㗎，會乾身啲㗎。 即 係 始終你都要俾多啲啲油嘅。 有啲人如果真係好健康嗰啲就唔使加油，同埋咧糕有油㗎嘛。 係， 即係可能嗰個蘿蔔糕本身有啲辣味啊，或者可能芋頭糕啊，甚至乎嗰啲椰汁年糕啊嗰啲都本身有油喺裏邊㗎嘛。咁我諗視乎每一種牌。咁如果你要想练习下，可能而家买定一啲煎焗纸翻去屋企练习下， 咁啊过年嘅时候有人嚟咧就可以煎糕食啦。 咁同埋而家个个都比较健康啲啦，咁所以我谂如果啲人觉得煎咗出嚟系冇咁油腻咧，我谂都系一个招呼客人啊，甚至乎自己食嘅一个健康嘅烹调嘅方法嚟。 咁系咪又有啲低糖嘅年糕啦？吓， 其实系嘅，其实每年都有啲低糖嘅年糕嘅，即系譬如大型连锁嘅一啲饼店啊，咁可能都会有一两只嘅低糖嘅年糕啦，咁譬如大部分系用咗啲我哋叫糖醇嘅一啲甜味剂去调味嘅，咁所以糖醇就系譬如麦芽糖醇嗰啲咧，就系啲我哋话甜味剂啦，咁佢热量比较低嘅，咁所以有部分嘅大型连锁嘅一啲饼店咧，都会推出一啲低糖嘅年糕。 咁呢个就真系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叫啱食。 系啊，可以咁讲啦。咁同埋当然即系糖尿病患者可以进食啦，但系都要记得翻个份量都要控制啦。即系我哋成日都提大家，就算系低糖嘅产品都好。都唔可以任食嘅，因为里面除咗淀粉质之外，可能仲有其他嘅食材喺里面啊，即係譬如可能椰汁个脂肪会比较高啊，咁另外仲有啲面粉啊，类似啲淀粉质比较高嘅一啲食材喺里面啊，咁变咗都係要控制嗰个份量，不过可能对个血糖嗰个影响就冇咁大囉。咁同埋有一样嘢都几好嘅，因为低糖嗰啲产品呢通常份量小啲嘅，即係冇传统嗰啲底数咁大嘅，即係我哋平时睇嗰啲 一底年糕啊，或者一底嗰啲蘿蔔糕啊，都800几、900克嘅。 嗯， 咁但系呢啲比較特別，即係標榜健康嘅一啲年糕咧，個份量係細啲嘅，即係可能500、600克度。 係， 咁你就唔使驚話即係食唔曬啊，或者可能一定要即係新年前後清咗佢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咁另外傳統一啲年糕有啲都係低脂肪嘅， 嗯， 皮馬蹄糕啦。近年齡好興嗰啲紅棗糕啦，因為紅棗本身有甜味啊嘛，咁，變咗佢又唔使刻意加太多糖分落去啦。咁另外佢冇乜加椰汁，咁所以變咗呢啲脂肪就會相對低啲啦。咁另外我哋傳統嘅紅豆糕啦，咁另外而家啲新派嘅啲糕點啊，即係我睇到一啲市場上，譬如柚子凍糕啊，即係佢啫喱咁樣啦。咁另外而家好興嘅杞子桂花糕咧，其實呢啲可以睇翻佢食營養標籤咧，其實佢脂肪係零嘅，就係冇脂肪喺裏邊嘅。 通常甜糕都係冇脂肪 嚇，少啲。少啲啦，除咗椰汁年糕啦，咁椰汁年糕可能有機會加咗椰汁，咁個脂肪就會相對高少少啊，咁樣，咁所以甜糕通常嗰個脂肪低啲， 嗯， 但係糖分就會高啲咯。 咁，記住我哋食幾多件就要收口啦。 係啊，提翻大家咧，我哋話三件好似四方形，我哋平時 size 嗰啲蘿蔔糕咧，就等於一碗飯嘅。係啊，咁如果你嗰餐食咗三件嘅蘿蔔糕，咁，可能有機會就等於一碗飯啊，咁樣咯，即係籠統 三件蘿蔔糕一碗飯，咁如果三件年糕 咧，三件年糕啊。年糕就高啲， 就勁啲啦。 係啊，因為年糕咧差唔多一塊啊，一塊正常即係我哋平時喺酒樓食嗰啲 size 咧，差唔多等於大半碗飯嘅熱量噶啦。佢，一塊大概200卡路里到 咯。咁即係整曬咁兩塊到啦。係 啊， 係 啊。咁我同埋切細啲咯，即係我成日覺得煎嗰陣時切細塊少少，或者可能即係譬如你未，因為煎咗之後你會軟身噶嘛，咁，你就好難。即喺人哋面前撩嚟撩去咁，覺得如果切細塊少少，咁面上就控制份量都係會容易少少。 同埋因為其實可能慣性啊，你夾起塊大嘅你要食曬佢，細嘅你又食曬佢，你係食曬佢嘅心理啊嘛，所以你咪食曬佢咯。 係啊，同埋另外一樣嘢提大家就係，無論自用或者送禮都好咧，都唔好買太多。我成日覺得因為一來環保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聽到新年過後啲人話食唔曬啊、發毛啊、掉啊咁樣啦，咁另外啲器皿啦，仲有啲膠啲器皿可能又要掉，咁，第一就係環保啦。第二樣嘢咧，人就好得意噶嘛，你送俾佢，你唔想嘥嘢，咁，你梗係哎呀食埋佢啦。你點解唔食埋佢？食到可能年初幾， 成個新蒸頭都食啊。 係啊，咁所以第一樣嘢都要提翻大家咧，盡量買嘅時候唔好買太多。咁，甚至乎送禮俾人咧。都買細盒啲，咁或者可能而家好興嗰啲雜感啊，即係我發覺而家好得意，有啲雜感咁，一盒裏面有四個味道嗰啲， 咁你可以四隻都試下。 係啦，因為人好得意噶嘛，即係我哋叫眼闊肚窄，即係哎呀又想食呢，這個又想食呢，這個，咁但係我買得多咧，我又食唔曬喎。咁，其實而家我發覺好多鋪頭咧都會出啲細份啲嘅，或者可能雜感，咁變咗可以考慮一下。咁你送俾人又開心啲，咁，你又唔使一次過食得太多，咁，亦都唔使話儲存得太犀利會嘥嘢啊。咁呢個都可以大家考慮一下。 啲咧就係過年前嘅煎糕嗰啲品種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全盒咧，你又要買啦嚇啲小食啦。 咁，其實都係嘅，因為過年都好多呢啲一年一次先有得食嘅小食啊嘛，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準備一啲即係好好味嘅一啲小食啦。咁亦都出面都好多唔同嘅選擇啦。 係， 咁當然就比較唔健康或者比較高熱量嗰啲咧，就都係離不開係譬如油角啊，或者可能而家笑口早啊。另外而家好興近年好興嗰啲牛油嗰啲蝴蝶酥， 係， 即係你見好多餅鋪都得賣啦， 其實平時都有得賣噶嘛，呢啲 係啊， 唔使 靚仔啊嘛， 唔使定新年。 我諗都係嘅，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因為佢會擺埋喺個禮盒裏邊，好靚啊咁樣啦。咁另外仲有近年又好興蛋卷，我發覺蛋卷潮流翻嚟。我哋細個咪成日送蛋卷俾屋企人嘅，咁而家啲蛋卷又好靚。咁，所以其實就呢啲所謂嘅新年嘅食物咧，都係糖分啊，同埋嗰個油分會比較高啦。 呢啲可以自己食，又或者送俾人。 送都可以送嘅，但就送冇咁大盒咯。咁亦都我頭先提過啲雜感禮盒啊，即係譬如可能叮咁多鳳梨酥，叮咁多蝴蝶酥，有少少油角，有少少小口做，即係你每一樣嘢有叮咁多，咁，就唔使獨立包裝買太多。咁個禮盒又靚仔啊，咁樣。咁所以我都唔係話新年叫人唔食嘅，即係營養師一出嚟，好似個個都唔俾食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啲所謂嘅即係應節小食咧，我覺得可以嘅，但係咧就盡量唔好買太多，同埋唔好忘記咧，任何有啲酥皮嘅嘢啊，或者煎炸嘅嘢咧，其實嗰個反式脂肪都相對比較高。 咁啊，所以咧亦都要提醒一下啦，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咁喺下一個禮拜三咧。阿林思維會同樣係同大家講下啲新年嘅食品， 係啊係啊，咁啊同埋建議下咧，係啦，建議下咧個全盒可以擺啲乜嘢，即係講健康嘅話咧，可以擺啲咩嘅小食。 嗯，咁下個禮拜三見你啦，林思維嚇。 OK， 拜拜。 拜拜。齊鼓掌，歌聲放金馬開，登場請鼓掌，齊鼓掌， 化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用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都可以在心中吓，围攞一班吓至亲嘅人系坐埋一齐食饭，过新年都系开心喜气洋洋嘅。萧峰姐嘅歌曲咧，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清晨爽利啦。多谢你收听啊，我要到下个礼拜一、二、三嘅时候咧，先再同你喺呢度见啦。现时温度系15度，今日最高20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宗同本地个案相关，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的43岁巴基斯坦女子，9名密切接触者确诊，包括5名同住在大坑东村东门楼的家人，同埋住在长沙环宝华阁的4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在大坑东村东门楼居住的5人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2名分别14岁同16岁的男学生，在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翻学，其中1名同确诊者同班的中三学生亦都初步阳性，2人曾经在同一班房考试。张竹君话，怀疑班房有传播，同一班考试的同学需要检疫。 政府將62个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有關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應一間寵物店部分倉鼠樣本的檢測結果呈陽性，36间寵物店和有關公司需要強檢。另外因應一宗本地個案，3宗和輸入個案有關的個案，1宗曾經在香港逗留的非本地確診個案，和5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以26个地方要強檢，包括李鄭屋官立小學、灣仔稅務大樓1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2楼、4楼、8楼、華貴村楊志全醫生診所、鰂魚涌君豪峰學資源幼稚園、白田社區會堂、美孚新村萬事達廣場7期、時康醫務中心、聖保祿醫院24小時門診部、1楼藥房同埋會計部櫃台、石硖尾下村聖多馬堂幼稚園、石硖尾大坑東村東滿樓流動採樣站等。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話：烏克蘭局勢極其危險，俄羅斯可能隨時發動攻擊。被問到會唔會將俄羅斯剔除出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或者是停止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普薩基話冇任何選項是不可能。美國國務院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將於本星期五在瑞士日內瓦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面，布林肯會在當地星期三前往烏克蘭基輔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之後轉去柏林同英法德高层官员会面，星期五转到日内瓦。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大约10万名士兵和其他重型武器，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为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反驳有关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说法，认为是虚假信息。法国星期二公布单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达到464000多宗，是当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英国新增94000多宗，再多438人死亡，是一年来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英国正考虑放宽英格兰防疫措施。卫生大臣贾惠德早前在国会话，相信确诊个案和入院人数已经过了高峰期，对于下星期可以放宽措施感到乐观。英国传媒说，政府希望取消英格兰在家工作的建议，以及使用疫苗通行证等措施。西班牙的感染率2个半月来亦都首次下跌，单日增加94000多宗，7日感染率跌幅明显，由每10万人1657宗确诊降至1522宗，入院人数维持低水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